是生命的基础存在形式，那它具体的又有怎样的形式表现呢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五脏六腑当中的气和血。换而言之来讲，就是说说五脏六腑的阴阳。哎，这个也是啊，咱们健康评说节目当中阴阳五行疗法它的基础知识，也就是我们的五脏系统。中医的脏腑系统啊，和西方生理学和那个系统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现代医学认为啊，人有这个呼吸系统，是吧？肺子喘气儿，是吧？有循环系统啊，心脏啊，动脉啊，静脉，有消化系统，是吧？胃肠啊，肝胆啊，这是消化系统啊。胳膊腿叫运动系统，脑袋瓜想事儿，神经系统，是吧？那肾啊，膀胱啊，管小便的那叫泌尿系统，是吧？啊，另外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你容不容易过敏，容不容易感冒，容不容易细胞恶变，那个叫免疫系统，是吧？所以现代医学说的是人的十大生命系统，那很具体很详细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啊，比这十大生命系统啊更简单，简单在它容易让我们观察理解它的功能，同时呢它又更什么呢？更科学啊，更科学，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是吧？消化系统出毛病了，消化不好，营养不良，贫血。回过头来呢，消化系统挺好，你过食肥甘厚腻，吃成糖尿病富贵病了，吃成高血压的高盐饮食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里呢我们要从传统祖国中医的五脏系统，阴阳五行，是吧？金木水火土，从五行的特点对应着一年四季，对应着五脏，对应着人的筋骨皮肉以及疾病的形成和预防，让大家由浅入深，一目了然。我常给大家伙讲，是吧？那个聪明的人，哎，是要把复杂的事情把它变得简单化，容易学习，容易理解，容易掌握和运用。反过来呢，啊，那个愚蠢的人，把明明很简单的事搞得非常复杂啊，甚至搞得你不懂的高科技，搞成你不懂的世界医学难题。咱别管它是世界医学难题还是寻常百姓的头疼脑热，是吧？管它黑猫白猫，哎，关键要逮到老鼠，关键要解决国计民生，解决老百姓的痛苦。所以实用科学主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我们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概括啊，实用、简单、有效。好了啊，闲言少叙啊，咱们先说五脏之血。 再说五脏之气，啊，血为阴，啊，阳之首也，气为阳，阴之始也。说这话有点绕口，是吧？是文言，啊，我们现在普通话怎么解释啊？哎，就告诉大家，我们的身体结构，它是靠着你功能来濡养的。反过来呢，你那个功能啊，它得有相应的结构才能产生，啊，才能产生。啊，好，具体到五脏来说，心主人一身之血脉，啊，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是吧？喜乐出焉呐，这就说了我们心脏的这个脏腑系统，它不单是一个肉坨坨，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由心脏的这个发动机和全身的动脉、静脉、大血管、小血管以及血管当中流动的这液体构成的这么一个脏腑系统。哎，其血它的物质形式就是血脉，人的这个管道系统啊，管道系统。那么它的功能呢，哎，濡养全身，哎，给全身你供能量，而且还要把全身的废物垃圾啊，你还要把它收回来。哎，就是现在生理解剖学研究的那个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，是吧？动脉是供给营养的，啊，静脉呢是处理废水废气，啊，化解垃圾的。哎，这叫心主血脉，啊，主血脉。肝呢，啊，肝主人一身之筋。啊，肝主人一身之筋。我一说这个筋，好多人就想到了那东北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烤羊肉串那个板筋。哎，或者就想到了什么呢？哎，那个炖土豆那个蹄筋儿。我们祖国中医说肝主筋，这个筋是不是你吃那个牛板筋呢和炖那个蹄筋儿啊？然也。啊，是的，但是不全面。啊，这在以前的健康节目当中讲肌肉的时候我讲过，是吧？什么叫肌？肌是有力量的肉。什么是肉啊？啊，肉是放松了休息状态的肌。而我们说的这个筋，它指的就是身体有力量的肌肉、肌腱、韧带，包括椎间盘，是不是啊？换而言之来讲，身体内一切有弹性、有力量的，我们皆称之为筋。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包括我们这个心脏，心脏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。人活着必须心脏舒张收缩有力，心脏波动你才是活着的。而心脏这个波动，它就是一张一弛，一屈一伸。所以呀，中医说的五脏六腑，中医讲的五脏系统，它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是吧？用我们健康评说的那句老话说，一个手指里头藏着五脏六腑，啊，一根手指里头藏着五脏六腑，外面包着皮，手指尖顶着指甲盖，里边有骨头，骨头靠筋连着，筋骨之间血脉相通， 是吧？而且你那手指头它不能是骨头棒，它还得有肌肉、筋、骨、皮、肉、血脉，是吧？五体俱全，五脏相合。哎，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。所以中医它的养生也好，防病也罢，好多人笑话说中医不科学，说中医不分科，分什么科啊？分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分科，整不明白了请哪个大夫来会诊。所以中医就一个科叫全科啊，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，你只有把这个人整体搞明白了，你才能把握疾病的来龙去脉。所以中医它不是治病的，或者说中医它不是针对一个病去治的，它是把人视作一个整体，就像庖丁解牛一般啊，目无全牛，眼睛里边没有整个浪的牛，只有各个关节，反过来也恰恰是这各个关节合力成了整个一头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把五脏、五体、五行，我们把它分开来学习，就是为了合而为一的协调的使用，是吧？所以今天的分着学是为了整体用，是吧？那么将来呢，我们在整体使用过程当中，要了解各个不同部分的协同作用。哎，那就有了什么呢？哎，我们的庚金就废，是吧？有了冬病夏治，有了培土生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也就是五脏之间的相互关联深刻，你懂了，我们就可以取其下而治其上。所以中医的内病外治，外病内治，多病同治，是不是啊？同病异治，万变不离其理也。好了啊，这是播个小插曲儿啊。肝主人一身之筋，你看你那心脏的肌肉收缩，它也属于筋的范畴。那有的人说，那我跑步啊、走路啊、游泳啊，我那肌肉，哎，它也属于筋的范畴。所以老百姓运动过度，尤其是常年不运动的老头老婆啊，稍微走点路，哎呦，我腿抽筋了，我是不是缺钙了？我说你不是缺钙了，你是肝血不足了啊，肝血不足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补养一下肝血，晚上早点睡，平时少动怒啊，吃一些滋养肝脏的食物啊，或者中药，是吧？什么当归啊，是吧？平时喝点醋啊，吃饭的时候喝点米醋，来小勺啊，什么醋泡花生米啊，醋泡大蒜，大蒜瓣啊，是吧？哎，因为酸涩有收敛的作用，这酸味入肝，它养的就是你的筋啊。包括有聪明的人说，你看我那个手指甲盖全是地垄沟的，不光滑了啊，我们黄瓜籽儿、南瓜籽儿磨点粉，是吧？一天吃上一勺两勺的啊，喝到小米粥里吃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的冲着牛奶里吃啊，哎哎，它都是来补养你这个筋的啊，补养你这筋的。哎，这是肝主人一身之筋，开窍于爪甲。所以说你的手爪、指甲盖、手指头能不能屈伸灵活，你全身的关节是不是有弹性，你腰椎间盘是不是突出了，哎，这些皆由肝血所主。哎，血是人的物质形式啊。那么肝气呢？哎，血它的功能就是气。所以啊，你平时运动是不是有吃酒啊？ 有力量啊，是吧？肝主人一身之曲直，你人的弹性啊，这都是肝气的表现。哎，你那筋是肝血，你这筋的弹性好不好，叫肝的气，就是肝脏的功能啊，肝脏的功能。所以说那小孩啊，他生下来很柔软啊，你什么跳芭蕾啊，练压腿啊，是吧，下腰啊，杂技啊，柔术啊，哎，你看那小孩，哎，这都是肝血好。你到老了呢，是吧，哎，腰椎间盘突出了，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得那个强直性脊柱炎了，老胳膊老腿邦邦硬，摔一个跟头就骨折，年这都是你弹性不好了，哎，都是肝血不能养筋所致。好了啊，这是肝说过了啊，心肝脾肺肾脾，哎，肝和脾一定要一同来讲，是吧？肝主的是筋，脾主的是肉。脾主什么肉啊？脾主的是肥肉还是瘦肉啊？是不是？哎，哎，皆主啊！因为刚才我又强调了一遍了，是吧？肌肉，肌肉，有力量的肉为肌，能够放松了的肌，那就叫肉。所以身上长的脂肪，它叫肉。你肌肉的放松状态，也叫肉。所以脾主肉，它主的是你身体的物质的储备。所以长脂肪肝的人，好多人说，哎呦，我得到肝病科看看我的脂肪肝。我说错了，你应该到什么呢？到这个消化内科，或者你应该到什么呢？这个糖尿病科，也叫代谢科，是吧？所以代谢综合症里边把糖尿病、脂肪肝、痛风，他们归结为一大类。你肝里边长脂肪不赖肝，而是脾不能化痰湿，把那脂肪堆那儿了。那么当然了，有的人说我喝成酒精肝了，那是酒精对肝细胞的毒害，也是饮酒过度痰湿厚重所致，也有脾的责任啊，也有脾的责任。哎，所以吃小孩那个大山楂丸，好多人拿回家不吃啊，说我喝酒喝成酒精肝，怎么给我吃儿科的山楂丸啊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你别管它是儿科的药还是成人的药，你要知道这里边的道理，是吧？治病用的不是贵药，用的是对的药。脾主肉啊，脾主肉，这是它的这个血的脾的血的存在，就是人的肉，老百姓的话胖和瘦，哈哈啊，所以胖子叫痰湿厚重，是吧？瘦子呢，哎，瘦子叫脾燥，火化食，脾有火很燥，把肉都给化掉了，干吃不长肉的，哎，这都是脾的毛病啊，脾的毛病。那脾有什么功能啊？啊，运化啊，运化。什么叫运化？是吧？运啊，客运公司，你坐车、坐汽车、坐火车，这叫运输啊，运输。哎，我们说的叫运化呀，化就是变化，给你从肠子里边提纯出来的细菌，双歧杆菌、嗜酸性乳杆菌，是吧？让这些细菌吃进去，是吧？人的肠子里边大便周围有这些细菌，它就能运化。你那肠子里边跟沙漠似的，菌群失调了，你就不运化。当然了啊，这是现代医学的微生态的肠道细菌的疗法，那这只是调脾胃的 百方千方当中的一个。你像我们还有健脾和胃的中医中药的疗法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讲过食疗，是吧？我们用那个砂锅炖的那个枸杞山药小米粥，哎，养消化道最好的食物是什么？是粥。哎，本身热粥它就是一味药啊，黄色的小米热粥啊，山药呢啊，健脾和胃啊。那枸杞子呢？哦，枸杞子啊可以养肝，哎，这是食疗里的方子，是吧？哎，包括啊，你像脾胃虚寒的人，适当的喝点那个白酒，是吧？适当的少量饮点那个粮食酒啊，这都是养胃肠的。哎，少用酒开胃口，喝大酒糜烂胃肠。所以中医说呀，药没有什么毒，你用错了用偏了过为毒也，所以用什么都要恰到好处啊。这是脾主肉啊，脾还主着一切的人的髓湿啊，你像什么脚气啊、膀胱炎啊、湿疹啊，啊，这都要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调整啊。玉米须的水叫利尿，是不是啊？哎哎，这个枸杞山药小米粥叫健脾。另外，脾有毛病的人少思虑，勤运动，因为脾主肉，脾不好人不长肉，是吧？你运动不足，脾就呆滞了，长了就是痰湿。所以想调脾，一个是减少思虑，一个是增加运动量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五月五，是端阳，门插艾，香满堂。端午节、父亲节双节临近，恰逢北京博一十周年，三节同庆，我们特在6月22、23、24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活动，凡到店均有精美礼品相赠。让我们听听您与博一这十年的故事，我们期待与您共度百年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五脏之气血的心肝脾血是人的物质基础，气是人的生命的功能基础。五脏主着五体，五体产生五系的生命功能。心主血脉啊，心主血脉，主着人的神明和喜乐。肝主人一身之筋，开窍于人的爪甲，是吧？肝又开窍于人的眼睛，是吧？那么肝它主着人的一身的曲直，是吧？能屈能伸，人才能活动。血管收缩和舒张，血管才有弹性，包括那心脏它才能搏动，是吧？所以这是心主人的神明啊。那心开窍于舌啊，化为言为心声。所以说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，你才能说出什么样的话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你想不出来，你想说他也说不出来，你说梦话他得做噩梦才能说梦话，你做什么梦说什么话嘛，一个道理。所以说呀，我们说的这个心主神明，不包括不单单包括你白天想什么，你晚上睡觉想什么他也管，是吧？啊，这是心肝。脾主肉啊，主肥肉还是主瘦肉啊，啊都管啊。脾呀、啊，化人的痰湿，是吧？化人的痰湿啊。所以脾不好的人，是吧？ 喝凉水都长肉，是吧？干吃饭不长肉，所以人的胖瘦的问题，糖尿病、脂肪肝、痛风的问题，啊，人长不长湿疹，啊，你有没有食骨不化、跑肚拉稀、长脚气、膀胱发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这些都要问问脾脏，它是不是玩忽职守？你是不是把脾给弄病了？啊，一定要达到健脾的方法。啊，脾主肉，主丝。啊，所以什么样的是脾愿意得病啊？心眼多的人，啊，没事老瞎琢磨、钻牛角尖的人，是不是啊？30年前的那个糖尿病、富贵病都是吃出来的，叫食伤脾，啊，吃出来的。而近30年呢，啊，人的这个工作紧张、忧虑、不快乐，哎，是现今社会糖尿病的新因所成，哎，情志造糖尿病，是吧？那这个情志，它关键就是思，思伤脾，是吧？老瞎琢磨，没有疏导。交流的少，忧虑的多，啊，你包括为什么糖尿病人免疫力下降，容易得肺结核啊？思伤脾，忧伤肺也。所以你看看，啊，你没事听听我节目，哈哈哈一笑，是吧？有个开朗愉快的心情，把疾病这个愁把它说破了。是吧？有个正确健康的心理疏导，那么对于健康、对于疾病的预防、对五脏功能的行使，那也是大有好处的。科学的健康评说，让您端正科学养生的思想，建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生命观，哎，不走弯路，不走错路，哎，那我们对人少得病，我们的贡献还是蛮大的，是吧？别人不夸，我们自己夸啊。今天要说说肺肾啊，肺肾。先说肺啊，啊，先说肺啊。现代人的肺啊很糟糕啊。为什么这么讲啊？因为每年的冬秋之交，还有冬春之交。啥意思啊？就是春秋两季季节更迭的时候，怎么着？哎呦，那个慢支啊、哮喘呐、啊，啊，保不齐啊，那什么流感呐、啊，其实这些病它都是来伤人的呼吸系统，它就不让你好好喘气儿。那人呐，活的就这口气儿啊，是吧？你把这气儿弄断了，怎么活呀？是吧？哎。那么综上所述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肺脏的健康，是吧？地球的湿地，哎，就是我们人类的肺，啊，包括那森林，就是我们人类的肺。所以现代人呢，这个肺病为什么越来越多？啊，尤其是那大城市，是吧？吸烟的人，化工厂污染的人。啊，那肺里边长东西的为什么那么多呀？哎，因为地球的肺病了，是吧？人的肺就病了。所以呀，想预防肺病，不是你搬海边住去，啊，你要临近森林，啊，临近湖泊，森林湿地那是人类的肺，啊，江河湖海那就是人类的肾。森林绿地啊，是人类的肺啊，是地球的肺啊，江河湖泊啊，是地球的肾啊，给地球补肾啊，减少乱砍乱伐啊，增加绿色植树造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减少水污染啊，增加城市的水的回渗，让地下水啊，地下水面逐渐涨一涨，啊，给地球补了肾，啊，人就补了肾，啊，你看，咱们这健康评说节目，咱还呼吁环保呢，啊，呼吁环保呢，啊， 啊，回来啊，回来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哎，喘气儿，啊，喘气儿，主人一身之皮毛，啊，皮毛。我们一说喘气儿，好多人就老想着鼻子和肺，啊，的确得鼻炎的人你要补肺，是吧？鼻子能喘气儿，人的皮肤也喘气儿，啊，所以呢，有皮肤病的人，有肺病的人，有鼻炎的人，你要穿那个棉麻、纯棉的、麻的或者真丝的织物，别穿化纤的，啊，别伤我们皮肤啊，别伤我们皮肤，啊，因为皮肤也能喘气儿，啊，皮肤也能喘气儿，每个汗毛孔嘛，是吧？这个我教大家归西疗法的时候讲过啊，肺是个喜湿恶燥、胃寒的这么个脏腑，是不是？啊，喜湿。哎，空气湿润润泽，哎，你那地方干燥，他肺就容易得病，是吧？喜湿恶燥，胃寒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看不少那个北方的，啊，东北的、西北的，一到冬天气候干燥，哎，那老人家就到那个广西啊，甚至到那个海南呢去疗养去了，好事儿，啊，好事儿，啊，空气湿润，你就养肺。哎，你看什么事儿都是这样的啊，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是吧？那你有了湿润养肺了，那冬天该寒冷的时候你去跑南方去出汗了，肺是养了，肾就亏了，是吧？啊，就像那歌里唱的似的，是吧？我要去拉萨，是吧？啊，可是没有钱，等到有了钱啊，发现没时间。对，世间就是这样的矛盾体，是吧？你养肺吧，你把肺养过度了，哎，把肾给伤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所以要平衡。哎，平衡这两个字好说，啊，但是却很难把握，啊，很难把握，啊，所以我更建议大家呀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啊，人尽量不要过那个什么呢？候鸟的生活啊，不要过候鸟的生活，今天往南飞，明天往北飞的，人还要学会适应环境改变，是吧？我们家这干燥，我们家里多种点花啊，是吧？我们家这寒冷，我们多注意好取暖啊，啊，花也养了，取暖也好了，我们肺气亏，我们是不是吃点补肺的食疗，百合粥啊，是吧？虫草老鸭汤啊，我们吃点虫草粉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是吧，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。因为人类养生，它不是把地